这首来自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共同演绎的《光阴的故事》，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哎，你赶紧打招呼啊！ 哦、 来睡什么呢？ 嗨、哦哦，我以为这个不到我呢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吴金浩。 对，其实这个吴主播啊，打听一下我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是不是？之前吴主播曾经有事情，然后拖了我几天的班，让我替他几天的班，所以他今天自动自发的来替班，来还班来了。 不是，我觉得这么说就太直接了， 是吗？ 其实是这样，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咱们各个节目组当中啊，大家都觉得我是，属于长了一个这个80后的一个这个外貌。 80后的外貌吗？ 70后的外貌，60后的这个心态。 对，要说实话。 对，其实所以说大家觉得我可能平时啊，接触这个曲艺啊、戏曲啊多点儿，但是 哎，对，其实我也有一颗这个特别流行的心，就想上你们这种流行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曲。 今天的歌单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吴金浩吴主播精心选择的。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歌曲在后面等着我。 对，其实是这样，昨天啊，当我准备今天歌单的时候呢，我就想了一下，按照我们80后这种心态心情呢，就是他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要聊出来，所以我就按照我当年就回忆起，我算其实心态可能算70后或80后吧，但其实实际呢是85后。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是这么的模糊，你知道吗？ 不是， 对自己到底是80、85还是70的人，就一直很模糊。 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我是属于可能心态偏老一点，偏老成一点。后来呢，我就捋了一下思路啊，我发现，像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听歌啊，这只是代表我们一部分人哈。最早听歌可能不像你们年轻人，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 咱们俩一共差2岁，你跟我说你们年轻人。 然后呢，我就想，当年其实我们最早听歌的时候哈。没有那么多的设备，也没有那么多方式，没有单独听歌这项娱乐活动。 好像要开始说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了，我现在有个心理准备了。 就是当时其实最早的歌曲是来自于电视剧或者是晚会，对吧？这个大家是肯定有共识的，而且我也问了周围真正的80后啊，就是偏这个岁数偏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这些歌曲。比如说，我觉得要提起这个电视剧必须要提的一部就是《渴望》。 这部过一下， 九零年的这么一部电视剧。 对，这一年我刚出生， 哎， 所以这部剧我真的没有看过。 当时你出生，我给你讲一下当年什么情况啊？一提到这个渴望， 所以你2岁就开始看了，是吗？ 大家都会有重播行吗？有一种东西叫重播行吗？ 好， 就是90年呢是这样，大家都会说一提到这个电视剧《渴望》都会提一个词儿叫万人空巷，其实这词用法是有错误的，但是大家就是表面一听就是说觉得这个街巷都空了嘛，其实这意思是人山人海的意思。但是呢，大家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它的收视率达到90%以上，就是大家都在看啊，所以说一想起那个悠悠岁月的那 来来来给你 接，别 让你清唱。 对，一想起这首音乐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起那首歌曲。所以说，像之后也有很多，像我记录的，像什么《年轮》的主题曲《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啊，包括《包青天》的主题曲，以及《 海风有更是》。 哎，对对对，这是片头曲、片尾曲是什么？还记得吗？应该大部分人都记得。 那个什么“抽刀断绝水更流”那个是吗？《 新鸳鸯蝴蝶梦》 啊，对对 对， 对 吧？这也是大家非常有共鸣的。包括后来的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到现在也传唱度非常高，而且一些搞怪的视频经常会用到这种音乐，对吧？还有什么《家有仙妻》啊，这些都是当年， 哎，这个我看过， 对吧？都是特别有回忆的一些音乐。 《失恋阵线联盟》吗？当时那首主题曲。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今天要第一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觉得当时特别有故事，而且就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一听开头大家就会知道。 真的吗？来听一听吴金浩主播选择的这一首歌曲。 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繁华过后成一梦郎，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风吹一笑和你共徘徊，相逢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能爱，聚到总聚散，繁华过后成 来自蔡幸娟这一首《问情》，其实这首歌我也是听到过， 嗯，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嗯，有没有想起当年就是打开电视的时候，然后戏说乾隆， 嗯 啊，这个折扇，因为这部电视剧呢，其实好多人也买折扇，然后开始玩了，对， 就非常帅气嘛。 对对对，郑少秋 打开， 还有赵雅芝。 嗯， 当年特别经典的一部电视剧的歌曲。 对，没错。但其实你看，咱们两个相差两岁，对不对？ 啊。 但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放的是袁娅维的那一首翻唱的《问情》。 嗯，我这时候要问袁娅维是谁，是不是就稍微有点显得年代感更 强了？假装你知道就 OK 了。 啊，对，那歌唱的也不错哈， 嗯， 翻唱的不错。对，刚才跟大家聊到，其实是说咱们这个电视剧的这些歌曲，确实当时呢，好多时候就是因为电视剧而知道歌曲。包括现在你要真的问我说戏说乾隆演的是什么，说心里话不知道，真记不起来了。 对，其实这部片子我不知道首播在什么时间 啊， 但我真看过。 我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3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3年，那时候我已经好几岁了嘛。 所以你其实也是因为从小看电视剧特别多吗？ 不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是跟家长一块看，家长看， 对对对， 你那小的时候不像现在孩子啊，说我一播个频道我看看什么熊大熊二没问题，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家长来控制，那时候电视也没遥控器， 你也够不着，家长跟你说一共就那么八个台，咔咔，还有那么两个放雪花的，所以说这个播哪个咱就看哪个，所以那没那么多挑的， 就有的看已经不错了，还挑。 对，后来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八零后就是听到音乐的第一个，就是听音乐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电视剧啊，就这个晚会的这些歌曲。 嗯， 后来呢，等到自己稍微大一点，有自己自主选择权利的时候，也就是卡带开始流行了，家里边的那个音响全套 是那个超级大的那种 也没那么大，反正跟一个跟现在的一个什么柜子，小柜子差不多吧，啊， 就那个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那个吗？ 对，就那种，就类似那种啊，这大的这个播放器，那时候叫录音机，对吧？ 嗯。 而且呢，那时候就很厉害了，那时候就是家长呢会有一些，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卡带里边放的有什么相声小品， 啊？ 对，最早是相声小品。 所以你最早的曲艺的那个熏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吗？ 找着这个根源了，对吧？后来就开始有点音乐了，最早的什么音乐就是。我还真记不下，最早其实好像是那种合集什么 对 什么情歌合集呀， 盗版的那种。 哎，对，你要说盗版，最早其实说心里话，当年我们就是还小的时候买的那个卡带，其实一部分都是盗版， 应该说是很大部分都是盗版的。 正版特别贵啊，正版基本你想那时候零花钱应该是1到2块钱一本，正版卡带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10块钱左右。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分不清哪个明星是哪个明星，甚至有人就是把这个歌曲和作者安错了都有可能。 哎，对，而且外边那个图片不一定是这个唱歌的本人，对吧？然后对，上那个什么市场里边买3块钱一本的，在一个大这个箱子里边，跟那现在苹果箱子里边 挑， 随便挑3块钱一本、嗯、而且呢有一些啊，而你还得挑，你如果就后来呀、啊、这个经验多了，你就知道哪个录制效果稍微好一点，虽然都是盗版，当时的盗版，后来呢你会发现比如说外边有这种塑料皮儿的，哎、 嗯、 这个相对来说里边可能会附你一本歌单， 还有歌词、 这个、歌词、 嗯、 然后稍微次一点的呢，可能这个录制效果就是那种翻录的，人家拿原版的这个磁带然后再给你录一份， 哎、 啊、这就是当年买磁带。 其实我也有印象，因为我当时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吧、 嗯、 那会儿小燕子特别火、 嗯、哎对， 然后他们的那个歌单出来了、 哎、对， 还有任贤齐当时也非常火， 对， 然后就是各种的他们的歌曲， 哎， 然后是一个歌词，只有一张纸嘛， 嗯， 就是被大家传阅了，已经折到快掉下来，快烂掉了。 对，而且那时候会习惯性的把那个歌词抄在自己的一个记录本上， 先抄下来， 就是符合自己心情抄下来。那是我觉得买磁带特别好玩的一个经历。后来还有一个叫卷磁带， 嗯、 就是说当年那个 磁带， 对，当时那个技术不是特别发达嘛，然后呢，那个录音机录着就。卷了之后，你还得慢慢的把它打开，心里边特别忐忑，因为这是自己特别爱的一本磁带啊。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袋子被卷出来了， 就是纠结在一起了。 不一定纠，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摁停，然后把它拿出来，慢慢再拿这个笔给绕回来。 拿那个铅笔会好一些。 那时候为什么爱用中华铅笔？因为它有棱角，其他铅笔是圆的。那个。中华铅笔是特别容易捣蛋。 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但是当时是因为我们当时学英语 啊， 就是发我们那个磁带。 对， 还有就是用，当时我们用复读机。 那时候我们都初中了啊。然后你继续。 用复读机、 嗯， 就当时就是会去捣那个磁带，故意捣一下。 对。 后来就机子里边有那种功能，就是可以快速捣蛋，哇，觉得神奇啊！ 而且那时候还有快放功能呢。 对， 快放就噔噔噔噔噔，而且这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录音了那时候。 嗯， 对吧？那时候就自己录，然后呢，自己就可以哎，自己录点自己的声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摁错了，有时候特激动，哎呦，我这听首歌，一摁咔，摁了那抹的那键了，一下哎，抹这一段你就听吧，之后你就一直听着这抹这段了，你再想找回那段找不回来了。 对，嗯、太心疼了。但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当时用的是永华复读机、 嗯， 它那个按键就是你想把它抹掉的话，是非要非常用力才能按下去。 嗯、对， 所以是防止误触嘛。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年代，就是说对于我们80后来说，磁带的这个年代，我记得当年我就是男孩一般听的什么 Beyond 啊、周华健啊，然后女孩一般听范晓萱啊、 嗯， 啊，这我不知道啊，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本磁带就是一个哥哥送给我的，就当年其实你看我现在是属于那种曲艺范儿十足，但当年其实我是走在这个潮流的最前端， 不敢想象 摩登青年啊。这第二首歌就是送给大家的，当年我第一本磁带当中的这个和这个当年的专辑是同名歌曲，黑豹的《无地自容》。 Yeah. 响淋漓的一首歌曲，觉得是来自黑豹的《无地自容》。 嗯， 其实想到那时间，确实是中国摇滚乐非常焕发活力的一段时间了。 对，其实我觉得，豹一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啊不是当年年轻人来说，特别 一下说豹一， 特别经典的那么一本这个专辑了， 嗯， 对吧？而且提到，我觉得提到黑豹，不得不提到这个窦唯。 嗯， 而且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魔岩三杰，这也是当年就是黑豹豹一出来之后呢，窦唯离开这个黑豹之后，这三个人不知道怎么着一块出来了，这具体故事就咱们不赘述了。其中比如说像这窦唯的黑梦啊，何勇的这个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人是可耻的呀，这魔岩三杰这三个人也是我觉得影响了咱们一代人，对吧？我们一代人。 你刚说咱们，我刚想反驳你。 我们一代人。 对，这没有听错啊，今天依然是音乐随心听，但今天呢是吴建浩吴主播从早间档过来还班来了啊。 对，说到这个第三首歌曲吧， 嗯， 我觉得这首歌就要送咱们魔岩三杰，不是刚才提到的那几首就特别有名的，像什么孤独人可耻的，而是我特别喜欢那首何勇的钟鼓楼。为什么要送这首？我觉得很多现在的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都会放这首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叫什么，对吧？尤其是用他这开头当成一个什么引子呀，引出一些老北京的那种风格，其实就来自咱们当年何勇的钟鼓楼。 没错， 嗯， 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音乐随心听。这首来自何勇《钟鼓楼》。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

任贤齐的《心太软》，相信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都听到过这首歌，也会唱了。 嗯、对，基本上我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啊？我觉得是代表另外一个时代了，就是说从随身听开始，就是刚才不是说的是那个卡带机，后来变成随身听了，就是 Walkman。 哎， 因为 Walkman 洋气了。 对，那时候，对，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的 Walkman 就跟类似现在的手机似的， 嗯、 就年轻人人手一个。那而且你想想，现在手机啊这么小，以前那 Walkman 其实真的跟块板砖似的，挂在腰间觉得特帅。 哎，先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哈。 嗯， 我是张婷，该你了。 啊，大家好，我是嘉宾吴进浩啊。 哎呦，还嘉宾？ 对，嘉宾啊。然后对。其实说到这心太软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说到这时期了嘛，就是从咱们随身听，然后慢慢变成 CD 机。CD 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一个 大的变化。 当时我记得你说是像板砖一样，但我觉得非常小。 你买那，你晚，我们那时候 我买的时候就已经是和光盘的那个形状大小差不多的这样的。 对对对对，而且，从就是磁带的随身听到 CD 机，其实有一个转换。第一个是音质的转换，CD 的音质会非常好。第二个是，就是不会出现那个以前卷带的那个问题了， 对 吧？ 而且 CD 的容量也会大一些。 嗯、对，容量大，而且还有一个，但是有一尴尬， 嗯、 就是你骑自行车听 CD 有点困难。最早 CD 机不带防震功能，最早就一骑的嘎一卡一卡一卡， 好有生活。 对，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新一代的 CD 机，第一个小金属外壳，再加上有一个防震的按钮，咔这么一摁之后，就没有那种你什么上个公交车呀，骑个自行车都没问题了。 嗯 啊， 那我应该用到的都是那种防震的了。 对， 因为你叫 Walkman 嘛，不能 Walk， 你让我怎么听嘛？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嗯。到之后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对，还必须说，刚才其实这个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张婷也说了啊，说这个心太软是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不会唱的。 对，我觉得应该 80后、90后 画一个时间范围，应该到95后以后、 嗯， 你可能说是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不太会唱 啊、 嗯。但在我们这个年代长大的，真的全都听过这首歌。 对，而且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时为什么我说这必须要放这首歌？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 嗯、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门口啊，学校门口还不是现在像现在保安。还是大爷，看门大爷，看门大爷在屋里边正心太软，对。然后后来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这首歌太红太火了。 嗯 嗯， 对，是，你刚看是96年发行的。 对，刚才看是96年发行的啊，96年了、 嗯。 过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又到另外一个年代了，就是家庭影院啊。 哇，嗨起来了！ 对，嗨起来。那时候其实家里边就是，相比现在啊，就是其实大家还说实话。意识还没有这么强，在家里边各种红歌民歌就开始唱响，无论几点，最多唱到晚上11点，对吧？ 扰民了，这是 小白杨啊、北国之春啊等等红歌啊民歌啊就开始唱响了。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当时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家里亲戚一定会在一起嘛， 对， 就会开着家庭影院开着卡拉 OK， 对 唱歌，然后就会把我推出去来表演个节目，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被推出去来表演个节目，跳个舞也好，唱个歌也好。 嗯，这就是那年代，而且 童年噩梦。 我觉得那时候有时候你就上楼的时候都能听到， 嗯， 那时候就板楼嘛，就是还没有电梯，上楼梯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谁家又唱卡拉 OK 呢，而且唱什么歌基本都是这样， 嗯 啊，都是唱这几首。 对，那会儿其实那个几大件，三大件还是四大件， 嗯、 挺占地儿的哈。 对， 就是 公放那个 VCD， 专门的那种组装的那种柜。 啊，对对对，电视柜啊，电视柜里边基本上，为什么现在电视柜都有三层？我觉得其实跟当时也有关系。 从哪儿来的？ 第一层上边放电视，对吧？ 嗯、 第二层放的是 VCD，VCD 底下到最后是那功放机， 对对， 插话筒，当时也没什么无线麦，就倒着线，然后周围这一套音响，真过瘾。 然后那个俩大音响应该是在1米左右那么高。 对。而且那时候你像歌也不像现在，你像现在去什么量贩式啊、KTV 啊，你一去之后你会发现了什么新歌都有。那时候不是，全是一水的老歌， 嗯， 对吧？ 对，那会儿我记得我爸他们经常会唱什么，驼铃啊，就这一系列的歌曲，《 送战友》、《 血染的风采》 啊、等等、啊， 就等等这首歌，这些歌，所以我都听过。 接下来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呢，就是当年就刚才说了红歌、民歌，还有一种就是情歌对唱也特别火。 哎，对，什么？ 啊 知心爱人， 哎， 对吧？ 还有那个成龙唱的那首叫什么？成龙和另外那个人唱的 《东方之珠》吗？还是什么？ 不是，跟人也是对唱的一首，忘了。还有像那什么评剧啊， 嗯、 反正大家都能。 评剧这首歌非常经典、 啊，大家都能对唱，是吧？这首歌不是这些，是一首《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Tony 和 Ivory， 总是不喊你的名字。 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要你猜猜我是谁？ 来自毛宁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嗯， 就听吴主播说这是你的英语启蒙歌曲是吗？ 对，特别好玩，就里边、那个、 从小就认识这么多女生，哎呀，你看 Mary 到 Sunny， 到 Avery 嘛，对、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时候其实对英语还没什么概念的时候，就这些名字还不知道，那时候还知道是李雷、韩梅梅的时候、 嗯， 出现了这么三个名字，哎呀，记在了心里， 洋气， 有意思，有意思，对，这是我觉得当时就是家庭影院时期啊。好多朋友家里边都会唱那首歌，所以刚才就婷婷直接就听听的，呆呆的看着那屏幕，实在不知道你们这唱的是什么。 竟然还是对唱，我真的没听过这一首。 对对对对。 但毛宁更有名的是那一首《 涛 声 依 旧》， 旧船票嘛， 对 吧、 嗯？ 对。后来我觉得就更有意思，那时候就稍微大点了，就是家里边，这家庭影院不怎么用了、 嗯， 因为出现了一个更新潮的东西，就是那个点歌台。 点歌台， 对，你应该没 我得先听你描述一下你印象当中是什么，看到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点歌台是这样，就是它屏幕当中啊，就是它好像是我后来了解，各省市各区县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嗯， 基本上都是自己区县台这个在这个媒体上，然后有这么一个点歌系统，然后你会打电话。 哦， 啊， 我们玩的都叫这个什么点动画片儿。 啊，对， 那会儿没人点歌了。 对，就是后期啊，点什么动画片啊，然后点什么这个影视剧， 对， 它分一段一段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一同学嘛，当时就是就回来之后发现就哭的眼睛直花。第二天我说怎么了你？然后说昨晚上点歌都不知道花钱，然后点了之后，他妈妈一交电话费100多块，当时100多块也不小一数字， 挺贵的了。 对 对， 对，所以说那个时期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年代了。 嗯， 这家里边就看看电视，其实。这个收看率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因为这都是大家喜欢的嘛，像什么周星驰电影啊， 嗯、 然后包括什么周润发的电影啊，怎么一提这名字你有点陌生，然后 没有、 啊， 但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就是有的时候会看那些点歌台啊， 嗯、 就是包括一些视频点播的这种台， 嗯， 你会觉得，哎，你怎么又剪第一集？ 对， 就是你赶紧点下一集 啊， 啊！ 对对，心里边在想着， 偷偷 你帮我点，对，偷偷免费看啊，也挺过瘾一件事儿、啊、哈。 我以为你说的点歌台是我们电台的点歌，就是 啊，那也是那也是， 对、 嗯、 对，前两年包括不应该前两年，在我 前那么十几年吧啊。 其实我对电台有印象，是因为当时我们本地有一档节目，也是这种点歌类的节目、 嗯， 然后包括大家会一起唱歌啊什么的，接个电话热线进来唱歌。 哎， 就那个时候是我们上初中，然后每个人发的学校那种听英语听力考试的那种耳机， 嗯， 用它去调频去听节目。 对， 就那个年代的这种记忆是非常美好的。 哎，其实聊到这儿，你会不会发现，基本上也快聊到现在了啊？ 嗯， 你发现当时就是其实无论从技术上啊，还是从这个各个方面，其实不太方便。但反而让你特别认真的听每一首歌， 没错， 对吧？啊， 所以就是叫什么不懂珍惜嘛，到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嗯、对，好吧，接下来就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点歌台必点的一首歌曲，就是每天都会有人点一遍的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没错，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 是眼睁睁看它流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被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就别怕伤。 炫的单身情歌， 嗯，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对，每到一些特别节日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提出来再听一听。 失恋的时候多少人是这个单身情歌陪伴度过的， 嗯， 对吧，这都是当年的一些回忆。就是而且刚才我跟婷婷也聊到这事儿了，点歌台无论是哪儿的点歌台，没有这个榜首不是单身情歌真的很厉害， 真的一定会有。而且经常会看到重复好几次都在点这首歌。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一晚上点三遍，这很正常。 对，就是失恋吗？ 啊，对，或者是其实唱出当时的心声嘛，主要是心， 嗯， 心里边的状态。后来我觉得到这个之后啊，就出现像什么周董啊， 嗯， 对吧，那时候好像是不是也开始什么 MP3 也出现了。 哎呦，说到这 MP3、嗯、我当时真的觉得好感慨。你像咱们说这个 VCD 和 DVD、 嗯嗯、 就是直接就更新换到的 MP3、嗯、 对， 这个淘汰率是非常的快的。 对，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 MP3 是某个品牌的、 嗯、 是256MB。 对， 当时觉得哇塞，我这里面可以放好多好几十首歌曲，太棒了。 你现在想想啊，就是那个时候买就是256就已经非常大了、 嗯、 那时候就分64、128和256，你那时候算有钱人了。 对对， 算是腕儿了啊。 不是，可能 是 我买的比较晚 啊。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64的， 嗯， 就是64兆，是叫兆吧 ？MB 是兆吧？应该是、 嗯、 啊，是反正就是 MB 的这么大。你现在想想，哪个手机能达到这么点的这么一个容量？ 现在像一些无损音质或者是一些高音质的音乐， 嗯嗯、 下一首歌就能把你手机填满，你的 MP3 填满。 对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当时有这么一 MP3， 你就觉得首先特别方便了、 嗯、 就是再也不用带一个这么大的东西了，对吧？但是 MP3 特小，对吧？然后呢随便放一地儿，戴个耳机出去，哎，我觉得又帅，而且听歌利器啊。那时候虽然我们听相声嘛，但是你开始听相声，但是就特别厉害了。 对，因为那会儿就是歌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安排嘛。 对 对 对对对， 包括你想听哪一首或者随机播放、 哎、对， 都是你自己喜欢的歌曲。 没错，不用再像之前似的，这一本卡带里边可能就两首歌爱听，你就只能倒完这首、 嗯、 倒那首，这时候不用倒，你直接按一下按键就可以了。 对， 对吧？ 但其实 MP3 确实也没有活太长时间，就立刻被手机 听歌取代了。对对对对对对，有手机之后，然后大家大部分人就用手机来听歌了。 哎呀，手机真的说到这个的话，从一开始什么16和弦，什么24和弦还是42和弦、 嗯， 就是那种，就是铃声先丰富一点。到后来就开始有照相功能， 哎、 有音乐播放功能。 对，啊，咱今儿聊的不是音乐，咱聊的科技发展。 确实是，就是咱们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嘛， 陪伴我们很多东西，确实、 嗯、 尤其是音乐，就像咱们其实从一开始说到的，有一些歌可能就是主题曲啊，不一定想到当时什么内容了，但是一听起歌就会想到当年那个回忆，这是特别重要的。 对， 对，嗯， 其实现在想一想，我觉得你说你自己爹在80后 啊，不对吗？ 也对 啊，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同样的年龄的话、 嗯、 听到的歌曲包括喜欢的类型大致都会相同，有重合的点。 这里边有你喜欢的。 当然啦。但是你像你听黑豹，你说当时你自己去买专辑、 啊、 听他们的歌， 嗯， 我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成长在小燕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手当中。 这可能还跟性别有关系， 嗯， 对吧？性别不同嘛。 对，但是长大之后包括自己有了意识想要去听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时候、 嗯、 我会去重复去听他们的歌了。 对对对对，今天最后要送的一首呢，其实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就压轴型的歌曲啊。 嗯， 甭着急，先跟大家简单说说这首歌。我觉得是这样，这首先这首歌呢，我觉得要洗清我自己，就别让大家觉得好像就无论从听我节目还是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是一个哎呀这个曲艺围绕我身边的一个人，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没有洋气的时候， 就是你也有潮流的一面、 哎、对 吧？ 虽然也是一小众歌曲吧。对，这个乐队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嗯，跟你有些渊源。 对，也认识里边的主唱和吉他、 嗯、 然后他当时这个吉他手呢是让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喜欢这个弹吉他， 嗯， 但是呢报了吉他班之后呢发现不行，老师说教不了你，太笨了，直接把他轰出去了。 啊，我以为是天才型选手。 没有，直接把他轰出去，说你把退费，让你妈妈来，我把钱退，你学不会。后来自己在家怎么样，上学的时候弹这个班里边的笤帚扫把， 哇， 弹扫把开始，然后从家里边早上起6点一直弹到晚上12点，不间断的自己练，到现在已经是业内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吉他手了。 嗯， 这是一个吉他手。然后主唱也是，主唱你看起来会很 man 很爷们儿那么一个性格，很就是外表，但是唱起歌来之后、这个声音感觉就不是他发出来的， 非常柔情吗？ 很高， 嗯， 很高，金属感比较强，对，所以说很厉害。这也是在咱们北京，比如一些 live house， 像什么毛啊，还有这个愚公移山啊，就是经常会能看到他们演出，而现场效果非常棒。 嗯，好，我估计这首歌你打算压轴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也是感谢吴主播今天过来我们节目做客。 嗯，我会常来的啊。 你别来了。今天这个从前面问情无地自容到钟鼓楼心太软， 对， 还有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嗯、 单身情歌，到最后这一首来自黑薄荷乐队的与我同行，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明天见。 出发。 北京时间21:00。